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是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汪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尖酸刻薄又爱财的萨克森太太来到了博物馆之中，这给雷恩等人调查案件增添了不少麻烦。他一点也不好奇地看着英国人僵硬的表情，像大肥猪似的吸吸鼻子。 这是萨姆巡官， 警察局的。巡官，我要你立刻找到小偷。 当然，巡官说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从我的背心口袋里把他拉出来吗？ 他气呼呼的脸色变得像烂樱桃。哦，我从来没有。 克拉伯叹息着把蓝皮书放下，拍拍他的手臂，微笑着低声说， 你的血压，亲爱的萨克森太太。 然后他顶直弯曲的老身躯，目光锐利地环视周围的人。 真奇怪啊，这个小偷真奇怪。 他的语气里有些挑衅的意味，引得乔特博士骄傲地抬头挺胸。 我觉得…… 克拉伯忽然住了嘴，大家不觉一惊，他咕噜噜的小眼睛看得塞德拉博士都脸红了起来。然后他的视线移到别处，再跳回来时好像触电了似的。 这人是谁？ 他尖声问，颤抖地用拇指指着英国人。 失礼了， 塞德拉博士冷冷地说。塞德拉博士，我们的新馆长。年轻的罗威插嘴， 得了克拉伯，别粗鲁。 博士，这是克拉伯先生，萨克森图书馆的管理员。 塞德拉， 克拉伯咕哝着说， 塞德拉， 好好。 他侧了侧消瘦的脑袋瓜，有些不怀好意地笑着看向英国人。塞德拉博士也回看他，觉得有些受辱，又觉得很疑惑，然后他耸耸肩。 萨克森太太，可不可以听我解释？